第34章，厄里乌接着说：你们智慧人请听我言，你们明白人请侧耳听我。原来耳朵是为辨别言语，有如口腔是为辨尝食物。让我们来检讨一下谁为正义，让我们看看何者为善。约伯说过，我是无罪的，但我的理却为天主夺去。我虽无罪无辜，却成了说谎者。我虽未行不义，却受了不可医治的创伤。哪有一人像约伯，四口谩骂如饮水？他岂不是与作恶的人结伙，同怪人交结来往？他岂不是说过，尽心悦乐天主，为人能有什么好处？为此，你们心地明白的人，请听我说，天主绝不行恶，全能者绝无不义。他必照人的行为报答人，按他的品行对待他。天主绝对不能作恶，全能者绝对不能颠倒是非。谁委派他掌管大地？谁任命他治理普世？他若将自己的神魂收回，将气息复归于自己，凡有血肉的都必立时气绝，人必复归尘土。若你聪明，请听着事，彻耳请听我的话。憎恨正义的岂能掌权？而你竟敢定那治公义者的罪。他能称君王为歹徒，能称官吏为坏人。他对权贵不顾情面，亦不重富轻贫，因为都是他一手造成。他们猝然在半夜死去，贵族能立即弃绝世事。他铲除权贵者毫不费力，因为他双眼坚持人的道路，观察他的脚步。没有黑暗，也没有阴影，可将作恶的人掩蔽。天主不给人指定时间到他前去受审，他粉碎有权势者，无需审查，即刻能派定别人代替他们。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，一夜之间将他们推翻消灭，在众目昭彰之下鞭打他们，有如罪犯。因为他们远离了他，不明了他一切的道路，致使穷人的哀嚎上达于他，使他听到了受苦者的哀求。他若安息，谁敢骚扰？他若掩面，谁敢窥视？他对国对人都予以监视，使凡欺压人民的不得为王。如果恶人向天主说，我受了欺骗，以后不再作恶，我所看不透的，求你指教我，若我做了孽，以后不敢再做。他施行报应，岂应随你的心意？或者你岂能抗拒不受？决定的是你，而不是我。你若知道，尽管说吧。但是心里聪明，具有智慧，且听我说话的人必要对我说，约伯所讲的话毫无知识，他的话全不明智。为此，约伯还要受彻底的纠察，因为他的答复好似与恶人无异。因为他罪上又加反叛，当着我们拍手，讲出许多相反天主的话。